你是九五之尊，怎么说出这样下三滥的话？ 你也知道我是九五之尊。哎呀，不能再失措了。臣则明是臣，臣为君纲。哦，君为臣纲。 血，万岁，有血，啊，有血啊！ 你这是做小太监？ 啊，我晕血。 谭青，此乃朕的罪过。 朕 啊，呸！ 朕， 哎呦我，哎呦， 这就上位了。 来， 你不对劲， 你不对劲。 我靠，他是突然想做什么，是吗？ 是的。他想对那个太监做什么，但是那个太监，太顺，就是太傻了。 发现 不爽。 对， 对， 他喜欢那种不太顺从自己的吧。 他内心 就喜欢你这种货色。 其实我一直觉得萧定的内心其实有点是个抖 M。 对对，有点。 就表面是抖 S， 其实内心有点抖 M。 分不清谁攻谁受， 所以他俩都腹中。 哎呀，天哪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